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华山群英》中说的是1983年5月1号在华山发生的抢险故事。这一天华山游人比往常陡增了5-6倍，有人不慎受伤，而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青年学员们自觉臂挽着臂就站在悬崖边上，用身体挡着拥挤的游客，并且抢救了众多伤员。这个故事啊，在当时家喻户晓，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互帮互助的温暖。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贾继光为拦住何寿的相声《华山群英》。贾继光为拦住是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其中贾继光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入室弟子，师从名门，为拦住拜师山东快书名家高元君，名师高徒。上个世纪80年代两人搭档说相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部队的广大指战员非常喜欢这两位经常深入边防海岛欢笑送到阵地前沿的相声演员。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贾继光为拦住何寿的相声《华山群英》。 我们两个表演相声 啊，谁说我们年轻人痛苦迷惘，谁说我们年轻人犹豫彷徨，谁说我们年轻人悲观懊悔，谁说我们这一代没有希望啊，朋友。 哦，叫我呢， 请你做出响亮的回答 啊。长江啊，你是那样的长，湘江啊，你是那样的湘，黑龙江啊，你是那样的黑，豆浆啊，你是那样的江啊。 别说了，你这干嘛呢？ 你不是让我回答吗？ 谁让你回答了？ 那你干嘛呢？ 我这是在为电影《华山群英》配话外音呢。 华山群英？ 对，这部电影反映了第四军医大学在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展现了80年代大学生的崭新风貌。 哦，这么说您是这个摄制组的？ 对，我是本摄制组的编剧兼导演。 哎呦，那可太好了 啊。 哎，我是导演。 嗯， 你能不能带我跟您一块儿去呀？ 带你干什么去？ 拍电影啊。 拍电影你行吗？ 行啊。 啊， 我从小就受到我们家庭的艺术熏陶。 哦， 我们祖孙三代都是电影演员嘛。 哦，这么一说您是电影世家。 对了 啊， 我爷爷您知道吗？ 你爷爷 啊，银幕上经常能看到他。 哦，他演过什么角色？ 演过黄世仁。 哦哦，地主啊。 我爸爸比我爷爷演的还好呢。 你爸爸演的角色是 独眼龙 特务。 哎，到我这一代就好多了 啊， 人都说我是标准的美男子啊。八一电影制片厂啊，请我多少次了，让我拍电影我都不去。 哦，他们让你演什么的？ 抽大烟的。 你这全是反面人物啊。 所以啊，我打算在您这个摄制组演一个英雄人物。 啊，对，您要演什么 英雄人物？ 就您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演英雄人物？ 我是导演。 嗯， 这个英雄人物不能光看外表，要看他心灵美，演的内在真实。 哎，真想参加我这个摄制组。 对了，哎，我保证不挑角色。 嗯， 让我干什么都行，演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通过拍电影啊向四一大的同学们学习。 那好，我现在带你到华山去拍一拍外景。 哦， 咱们试一试镜头。 行行行， 看你演的怎么样。 哦，说去就去。 对，好，请上车吧。 好嘞。 请下车吧。 哎，怎么又下来了？ 到了。 哦，够快的啊。 你看， 嗯， 这就是华山。 哦， 它在陕西省的东部。 嗯， 北临渭河平原，地属秦岭东段。 对，这是个好地方。 华山是我国的名山之一，它有许多的庙宇寺院。 对，少林寺的和尚都住这儿。 那在河南的嵩山。 哦，不是华山。 华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培育了无数的英雄。 哦，对了，双枪老太婆经常在这儿活动。 那在华宁山。 哦，我全给闹拧了。 华山自古一条路。 哦， 道路险峻。 对，不穿鞋扎脚。 什么这？我介绍你可不许插话。 行，您继续介绍吧。 华山， 嗯， 是我国的名山之一，它拔地而起，雄伟壮观。 哦， 华山之险，为全国名山之冠。 嗯， 人称天下奇险第一山。 火 站高峰低头看，头发晕腿发颤，令人生畏，使人胆战。 哦， 华山有许多的神话传说。嗯，天然奇景随处可见，怪石林立，神态活现，千姿百态，时隐时现。 嗯， 由华山从玉泉院出发，顺山泉而上，经五里关、石门、沙罗坪、毛女洞、云门到青稞坪。 怎么呢？ 这一带风光幽静，景色宜人，苍松翠柏，青竹茂密。 嗯， 鸟语花香，山石屹立，山茶花开，漫山红遍，彩蝶纷飞，瀑布飞泉。 不错。 云海中， 嗯， 清泉丝飘带从山腰下挂。嗯，二仙桥铁链护岸，碧水清流。 嗯， 那真是观不完奇山异景，看不尽庙宇寺院，瞧不完诗文字刻，听不觉百鸟回转。 呵，太美了。同学们，咱们玩吧。 等一会儿，四一大的同学游华山不光是为了玩。 那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哦，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还挺有意义。 哎，华山以其险峻吸引着中外游客。 对，都想到这儿来看看。 哎，这一天 啊， 游客突然增加了4到5倍。 哦， 不好。 怎么了？ 在华山咽喉要道千尺窗出现了险情。 什么险情？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好， 你进入角色。 好。 千尺窗坡陡路窄，人挨人，人靠人，人用人，人取人。 嗯， 不好。 怎么 了？在一片金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你怎么办？ 我趴下。 你起来。 怎么了？ 趴下行吗？ 那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赶紧抓住。 抓住。 对。 行。 不好，在一片惊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快抓住。 哎，抓住了。 抓住什么了？ 录音机。 你抓录音机干什么呀？ 我看就这值钱呢。 应该抓人。 哦，救人。 行， 进入角色。嗯，不好，一个游客从崖顶上掉了下来， 快抓住！你怎么办？ 我脑海里立刻闪出了雷锋、王杰、刘英俊的英雄形象，似看到欧阳海奋勇蓝鲸马，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奋勇堵枪眼，想一想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警句，思一思自己的豪迈誓言，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导演，我先救哪个呀？ 你呀、 啊？啊， 哪个也别救了。 怎么了？ 早掉下去了。照你这么联想，这哪行啊？ 那四医大的同学当时他怎么想的？ 他们什么也没想 啊， 只想到救人。 哦，这说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已经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了。 对，进入角色。好，看一个游人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 哎。没抓住， 有一个掉了下来，快抓住！ 哎，太胖了。 有一个从崖顶，快抓住！ 哎，抓住了。 好， 就一只鞋。 嗨， 我说呀， 我说导演，这角色太危险了。 不，你怎么这么拍戏呀、 啊？那四医大同志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 啊， 四医大的同学， 嗯，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嗯。 时刻冒着被撞下深渊的危险 啊！ 用身体阻挡，用手臂拦抓 啊！ 十几个游客终于得救了。 哎呀，这就好了。 不好， 怎么了？ 在二仙桥地段出现了险情。 二仙桥， 我把二仙桥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行， 二仙桥这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万丈深渊，游人增多，把铁链挤掉，随时有掉下深渊的危险。 那怎么办？ 在这关键的时刻， 四 医大100多名学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你进入角色。 导演，我怎么办？ 加入英雄的行列。 好，我在哪儿？ 站在后边。 站在，挡我镜头啊。 那你站中间。 中间不太显眼。 那你站前边。 哎，这还差不多。 前边是万丈悬崖。 哎，我回来吧。 你到底站哪儿啊？你， 我是导演 啊， 你找个既安全又突出的位置，好显示我这英雄形象啊。 不是，你这么拍戏哪行啊？哎，我跟你说 啊， 你不能老突出自己。 那怎么办？ 你看， 嗯， 四医大的同学100多颗红星组成了一道绿色的人墙。 哦， 这人墙好似一座雕像，一座比自由女神更美的雕像，一座比维纳斯更好的雕像，一座比大卫更有力的雕像， 一座比上校更好的雕像。 说上校干什么呀？ 你大卫，我上校比你官大呀。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拍戏可不行。 我是导演 啊， 我演这英雄人物演不了，你给我换个角色怎么样？ 那好 啊， 这样咱们再重新试一组镜头， 再试个别的角色。 哎，抢救伤员。 抢救伤员。 嗯，抬担架行吗？ 哎，抬担架没问题 啊， 我有把子傻力气。 真的？ 对了， 那好，现在你进入角色。 好，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哦， 减轻伤员的痛苦， 嗯， 现在需要下坡，你是站在前边还是站在后边？ 常言说得好啊，上山容易下山难。 嗯， 我抬后边。 抬后边。 对了， 需要跪着走。 哦，嗯，那我抬前面。 抬前边需要把手举过头。 那我抬中间。中间不高不矮呀。 好，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啊， 抬中间需要蹲着走。 蹲着走没问题。 没问题， 我练过矮子功。 哎，那好，试一试镜头啊。预备，开始。好，哈哈，这回做得很好啊，已经进入了角色。坚持就是胜利，没多远了，还有4个小时。 哎呀，我坚持不了了。导演，这么走4个小时受得了吗？ 我说你怎么老这样啊，怎么老挑挑拣拣的？ 那四医大同学怎么排的？ 四医大的同学他们可不是这样 啊！ 你看四医大的同学手臂交叉拖着一个骨折的女青年，顺着崎岖的山路侧身下行。 哦，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抬前面的同志把手高高举起，下边的同志跪着往前挪动， 他们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终于把伤员送到了医院。 哎呀，我太受教育了。哎，我说导演 啊， 经过您这么一介绍，我也太受感动了。我应该向四医大的同学们学习。 哎，这就好。 哎， 你怎么学习？ 我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刻处处想到他人而不想到自己。 这就对了， 我保证再不挑角色了，叫我演什么演什么。 那好， 嗯， 咱们拍下一组镜头，我试试你看这组镜头表演的怎么样。 行，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头部受伤的人。 头部受伤？ 嗯， 行，我不怕。 鲜血直流， 棉球擦擦， 左边鼓起俩大血包， 那是淤血， 右边凹陷， 那是塌方。 什么呀？四医大同学不是这么诊断。 他怎么诊断呢？ 初步判断你是凹陷性颅骨骨折。 哦，哎，他们怎么知道啊？ 由华山之前 啊， 刚学完这一课呀。 哦，这怎么办呢？ 需要给你进行包扎，送到医院。 哦， 进行 X 光拍摄。 嗯， 判断准确。 嗯，那怎么办？ 需要做手术。 做，开哪儿啊？ 开脑袋。 开脑袋？ 嗯， 好，我不怕，我要向四医大同学们学习，处处想着他人。医生，你就开吧。 别说话。 哎， 现在需要给你麻醉。 医生，不要管我，把麻药留给他们吧。 现在需要给你输氧。 不要管我，把氧气留给他们吧。 需要给你打点滴。 不要打了，把葡萄糖留给他们吧。 现在需要给你开刀。 不要开我，把刀留着开他们吧。 安静，现在做手术。 医生，怎么这么凉啊？ 已经打开了颅骨。 我掀开盖了。我这里边什么样啊？ 哎呀，你这伤可不轻啊。 啊， 凹陷性颅骨骨折刺伤了脑组织。同志啊， 啊， 你幸亏遇到了四医大的懂医人呐。 哦， 你要是再晚来半天啊， 怎么呢？ 可就全完了。 哎呀，我太感谢四医大的同学了，华山群英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呀。 啊朋友 啊， 华山有无数的神话， 这不是神话。 华山有过奇妙的幻想， 这也不是幻想。 只有美好的心灵才会生出理想的翅膀。 对， 只有高尚的情操、 嗯、 才会生出无畏的翱翔。 对 啊，朋友 啊， 展开你的翅膀、 嗯、 在高空中翱翔吧、 啊、 你飞吧 啊， 飞吧。 我飞不起来呀、啊、 怎么呢？ 你还没给我盖盖呢。哈哈。 相声窗口说的是哈尔滨的失物招领窗口，他们长期为人民排忧解难，默默地奉献着，并且赞扬了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由施胜杰、徐宝库合说的相声《窗口》。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相声艺术就要反映我们的社会， 哎， 反映我们的生活。 对了， 所以相声演员要经常深入到基层当中去， 去体验生活。 这次我们临来首都北京之前啊，在哈尔滨实物招领处我搞创作， 哦， 写几个相声段子。 是吗？ 我就遇见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哎， 都很受教育。 我说， 嗯， 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件？ 我向各位朋友汇报那么几件事。 好吧， 都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风尚。 哎， 这个相声演员搞创作呢，要跟班作业。 对， 为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哎， 那天正好是我值班。 哎哎， 我正在值班呢，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哦， 一见着我就哭了， 哭了。 我也很奇怪，我给大家学学。 哎，您来了。 师父、 嗯、 师父快帮帮忙吧。 什么事儿啊？